锵锵三人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为了欢度情人节，扎老师特意从美国飞回来了， 误会来了， 是啊， 吓得你 今天 你真的是刚飞回来啊？ 没有，我星期五晚上回来的， 对，直接从白宫来的， 对， 最近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的嘉宾都成了美国国师了。这个咱们在另 这个节目出人了， 当然出人了， 出人了， 香港的高官什么的，这个节目对最混的最惨的就主持人，十几年了还坐这儿，还拿那么多钱， 转一圈去又是一个院。 第二惨的是嘉宾主持，是吗？ 对，没事。 我一听你们夸我就害怕，以前文道就干过这事儿， 对， 这个不是 吹捧我的书全是倒着来的， 这个不是瞎夸。这个下一集我把照。片给大家看，大家看过那个就是基比拉登的时候，奥巴马跟那个希拉里在一个会议室照那个照片嘛？ 对， 我们扎老师将要出示的照片有同样的这个效果，今天预告一下。哎，咱们还是说咱们这扎老师这节，就是说这个情人节，你觉得在中国过，在美国过哪个好啊？ 你说我在哪儿过好，还是说这情人节在哪儿过？这情人节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你觉得这个气氛上，咱们是不是比美国还热了？ 现在啊， 嗯， 这儿至少不差，因为咱们这边爱过节，就什么节真的。因为你看我在这儿看到那个圣诞节的装饰吧，就我住的附近那个有一个世贸天街哈，它那个圣诞的那个树做的，我就在美国都没看过，用所有的那个叫 teddy bear 怎么说呀，那小熊， 小熊 堆成一个巨大到顶的一个圣诞树， 没错， 特别的打眼。 他们过去老有些人从文化上讲啊，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礼仪都沦亡了，都过起洋人的这个节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没考虑到俩原因。一个原因呢，中国人是个喜感民族， 没错， 他什么节咱也无所谓，爱过就过，你弄一同性恋节中国人也能过也敢过，对吗？这是吧。再有一个从经济上呢，咱们是一个生意动物， 对， 能赚钱的华人都不会错过， 没错， 对吧。 我们家我就回来星期五回来，我去买花哈，我家里边附近有个鲜花店，贵出了一倍不止， 就 都订不过来，就因为情人节就订所有的大束的玫瑰，我一看就那花店里边满地全是捡的叶子，哎呦这太热闹了。 而且就今天我才发现啊，我今天从机场直接过来嘛，我们摄影师傅把我拉过来的时候，我们一路上聊天，他还说这个今天晚上要堵车，我在想怎么就今天晚上堵车，因为情人节，在美国你不会听说情人节那天晚上要堵车的。 中国情人节， 中国情人节是会堵车的， 都出去示众是吧？哎，但是这个情人节意义啊，这个有所不同，哎，跟中美都有关系。我觉得呢，情人节最缺的自然是情人了，对吧？哎，现在大众情人出来了，你知道吗？中国这个媒体啊，我觉得真是叫什么，他们讲的叫 hold 不住了。昨天我在飞机上看报纸，你知道标题是什么？ 是什么？ 说虽然离情人节还差一天，可是世界已经忍不住都把爱给他，谁呢？林书豪，是不是？ 对， 林书豪，所以说我就差点事儿。老实讲，我昨天才听说这个名字。 真的，你这还是做电视的？ 你看我星期五上，星期四上飞机，那时候的头版都是他，还在他的星期五那个大赛的前夜。 美国的报纸也是， 美国报纸 对 都是体育版，至少头版都是。然后那个到星期五的时候，他当然又那个就进 三十八分 的那次，那就沸腾了，就完全彻底是一个主流的这种热点新闻， 是的上头版 啊，绝对不是光是亚裔的美国人， 就是五场比赛平均都拿二十分，超过了 场均二十分，场均助攻七回，这是一个 NBA 有史以来最高纪录， 超过了那个乔丹。 对，以新人出打，意思是说新人刚上场正选 五场 嘛， 到现在可能 四场， 七场， 你想 他有五场， 四 场正选， 就是他们队原来也有比他牛的那双核，什么叫安东尼什么的，他们就说算这工资，你说这个啊，他呀每个月也就是多少啊？不，每年 是 80万美元， 500多万人民币吧。 80万美元，对，80万美元，他队里那两个老大，原来那两个老大。一年就1800万美元，我就觉得从这个事儿上，我看出啊，人有一种什么呢？点燃状态，是不是？就是其实有些人呢，他生命中啊，属于他的可能就是这么一段时间，但是不是林书豪？也许万千万年啊，但是我是说， 你看最近我看一个电影，像拍这个赛马，就是那个斯皮尔伯格的那个、拍的一个 The War Horse、战马雷霆战驹嘛，香港翻译啊，那电影也有点烂，但拍马拍得好啊、我就发现啊，有些时候你比如说这匹马呀跟另一匹马一起跑的时候，你觉得他们都已经跑到极限了，他老是落后他一个马头，你知道吗？ 马是会竞争的， 对，但是呢， 会竞争的，他会瞧的。 这个、音乐一起，陡然间你会出现一个异常状态，这个马哒哒哒哒哒，光疯了一样， 对， 一下子超过去了。哎， 对， 这个林书豪，就有点这么个。 其实篮球上面 ，NBA 上面，过去现在有个很大的争论，关于林书豪，就是他到底是哪一种状态？因为你刚刚讲那种状态呢。NBA 球员常常有种 hot stretch，hot stretch 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很普通的球员，他不晓得为什么。就在一个月一个礼拜内他爆发， 对， 有四五场打得非常好，但很快又恢复原来那个庸碌的正常状态。 是。 那么林书豪现在关于他的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他到底是处在一个很异常的 hot stretch， 对，我也是这个， 还是说他真的是很好？那么这是一直围绕他的争论。但是过去打这五场下来，你观察他的动作，你观察他，因为他们打那个拆挡战术嘛、pick and roll， 你观察他做的那个很迅速的决定 pick and roll， 你要那个 point guard 那个空位，你的决定要很明智，要很快，那一秒内的决定，你会觉得这个人他不像是hot stretch， 他应该是就是这么好。所以被他们打败的那个湖人的 Kobe Bryant， 科比后来接受访问就说到，他就说这个人他应该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技术，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发现。所以我觉得这回啊，我关于他的故事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不要再谈。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就他的成功说明的是大家一向信赖，一向觉得很好的美国的体育制度的失败。 有这么严重？ 你想想看，他这个年轻人，他过去的经历，他高中的时候在加州打球，已经入选加州最佳球员之一。那为什么那时候他去大学，那些名牌的体育大学不给他奖学金？然后到他打哈佛的时候，他把哈佛队那时候带上他们队史上其中最好的成绩之一。但是也没有得到特别多的机会。 对。 到他出来 NBA 选秀的时候，那当然以前有些人选秀是大家走漏眼的，像 John Stockton 那些都走漏过眼， 对， 但是没有走漏到这个程度是选都选不中。你以前是选中排名几十，他现在选都选不中。然后他又去了两个职业球队，两个职业球队就把他炒鱿鱼， 很快 最后到了、对，到了这个 New York Knicks， 肠子都悔青了。 对，到这个 New York Knicks， 他那天是差点要炒的前两天爆发。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可能？就因为 NBA 是个市场经济，然后之前美国的那个体育，我们都说跟中国举国体制不一样，他们是各种透过各种地区比赛选拔人才。为什么他这一辈子23岁里面他一直打球打球打球，而且其实打的都不错，那怎么可能中间都把他漏掉？ 哎，文道， 你中间有多少教练，多少球探，有多少那种专门挖球、发掘球星的那种经纪人，他是要赚钱的，你们都在哪呢？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因为对中国有利啊。就是我们就是可以看，但是我们可以，梁教授讲完之后嘛，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爆发期。因为我也没看，是吧？ okay.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Of the Laker front line when he penetrates. Lynn shot knocks it down, a three pointer. Walker, a good solid rebounder for a wing player. Lynn puts it up, puts it in. Jeremy Lin off to a terrific start, 7 points up. This is what I like. I like this. Lynn picks it up. Lynn drives in and lays it in. That was excellent defense. And he.Give him those jump shots. Just don't let him put it down on the floor. Lynn likes the open floor. Spinning, puts it up and banks it in. Yes. Sensational play for Jeremy Lin. Brown wants him. Puts up the two-pointer. Jeremy Lin with 31. How about measuring Gasol? Jeffries another rebound. Lin for three. Bang! Square Garden. 听说现在美国所有的亚裔女孩都想嫁给豪仔， 那有点夸张，但起码都很喜欢他。 对，因为 全亚裔都很喜欢他。 但就说你刚 才喜欢，你还加上女孩的条件， 男 高学历， 对， 说哈佛的， 哈佛的， 而且呢长得还有个样子。 对 不对？这些都加上好的好的 DNA， 这女的眼睛就发亮，是吗？ 对，因为他这个一来以后就接着闻到刚才话说哈，现在他们分析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 style 就是这个风格不是那种马上就很抢眼的，所以他们在开始选人的那个短期内没有看出来。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这就讨论是不是对亚裔有歧视，有这个问题了，因为他自己跟这个。一个写体育报道的一个台湾的记者就交流过，他说我实际上一直是顶着压力，因为美国人里边你又能想象体育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雄性的一个森林嘛，对吧？就是说谁个儿大谁什么，这个他说篮球在美国打篮球是黑人和白人的事情，亚裔人是受得不到尊重的。他说我一直打篮球当中就会被周围的人在大学高中都会别人就会说啊球哎乐那个就是说乐队在校园那头呢啊，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跑错地方了 啊然后或者就告诉他篮球上说 go back to China， 对 啊，回中国去，什么 open up your eyes 这种更是就是说你小眼睛啊睁大点儿，就都是这种有点种族歧视的。到了现在就这个周末你看他这个星期五这么个38分已经爆炸性新闻，就后边还有种族，这周末已经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争议，你知道 吗？ Fox 的一个 Fox 一个黑人的记者出了一条推特，就轰然就是这爆炸式的争议。他说了一句什么呢？这个有点不雅啊。他就是说，他说今天晚上，因为他是代表尼克斯在这个纽约打的嘛。他说今天晚上某一个幸运的纽约女郎将要享受两寸长的痛苦，明白吗？就等于暗指人家，就是说等于是这种 小 就是这个东西小， 对， 而且这个牙齿， 我看到这个版本跟你这相似，但不太一样。是我看那个版本， 我是从英文硬译过来的， 我是从中文译成英文，不是我看到他说的意思一样，他就是说呀，今天晚上纽约有一位女士将会体验到短两寸的痛苦， 对， 这什么意思呢？ 不是短两寸，就是两寸短的痛苦，意思就是说他那东西只有两寸长， 就还是瞧不起亚裔的男人，觉得这个 对 这个什么，这也是事实嘛？ 对，你看他这个，我跟你说，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联想起来，这两年有一本畅销书哈，就你肯定知道，就叫 Freakonomics， 就是这种有点像那种脑筋急转弯式的经济学畅销书，它很诡异的，它是一个经济学。可是他经常用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故事来说，这本书呢里边就有一个开了亚洲男人的玩笑，他说的是印度男人，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印度这个大国现在人口暴增已经要超过中国了吗？因为他们的这个经常是意外怀孕，为什么意外怀孕呢？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发的那些标准的避孕套在印度经常是要就太大了， 对 啊，最后所以就 滑掉， 意外怀孕，所以可是他这个你还没法说他是种族歧视，因为他有科学，这个经济学家说他有科，他说他调查，他这个数据是调查了几千个印度男人自动去量，让这个接受，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他什么原因吧，他就去量他的尺寸，量之后最后他统计就是说确实太小了，所以呢甚至引起了这个印度政府的政策，就是说他们要自己要发多发本土产生的小号一点的避孕套。你说这种东西，就是说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说到这个林书豪这个，可是这个推特一出来以后，我为什么轩然大波，就是无数的人，不光是亚裔的人的反应，都在骂他，骂说你一个非裔非洲裔的人，对他道歉了， 是有点脏， 对，太脏了，而且他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非洲人，本来在美国是常年是受白人嘲笑的，如果现在这种多元时代政治不正确的话，如果一个白人的体育记者这么说一个黑人的新星回来，那这人要被炒鱿鱼的。 对 啊，所以他赶快道歉，他说哎呀我对不起，我就是小，我其实本来我整个的报道我是说在老虎这个叫什么 Tiger Woods 出来的时候我是热泪盈眶，因为我作为非洲的 一个人是吧？ 所以啊， 对，他说我觉我可以想见亚裔的人是多么激动，看到林书豪。可是我这一句我说错了啊。他说因为我妈从小就让我看这个什么 Richard Pryor， 这是一个黑人的喜星嘛，就是经常开这种黄段子。 他喜欢从小就想当喜剧演员什么的， 那个、 但是他很失败。 对，但是那 Richard Pryor 他也是瞎掰，那人家那个是真的是高级的黄段子，那是非、说的非常好的，而且不是这种性就是性歧视的吧。 看过，他是还没看过咱们中国就后半夜那个电视台播的那个广告，你见过吗？ 咱们后半夜 那聊的也都是尺寸呢、啊，扎老师、啊，而且引用的都是非洲朋友，先那个咚咚咚一敲鼓，啊、你知道吗？那几个黑人拿着长矛在树林里，我操，非洲某个民族那里的男人有什么10厘米、20厘米， 是吧？ 为什么？因为当地的植物含有一种什么什么素，对吧？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牌是吧？什么壮阳药含有这种素，然后找一个假外国人戴一个眼镜出来，这是国际性学协会主席，他们说，中国男人吃了这个之后一下暴涨10厘米。 但中国人其实这种种族歧视也是很厉害的， 根深蒂固。 中国人歧视。歧视起黑人来、或者反歧视白人，或者歧视其他亚洲人都很厉害。 不是，或者歧视起香港人呢？ 那也是很厉害啊！对啊，没错， 香港人是狗吗？ 或者歧视起河南人呢？我们自己还省级歧视呢，还搞对不对？歧视上海人呢？ 但是咱们不大拿尺寸歧视。 因为我们都一样嘛， 就是我们个子比较小嘛， 对吧？ 所以这个，但这回林书豪呢，这个 没有，我们也歧视。其实日本人倭寇是什么意思？不就是矮子吗？ 头嘛，对吧？ 这个子。 但你看，比如我觉得林书豪他很特别的一点，就在于这种种族歧视很鲜明的，或者说很隐晦，但是普遍存在的状况下，他跑出来了。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因为亚洲人不是不能打篮球， 对。 但是打篮球是怎么打法呢？像姚明。姚明是一个美国一般的 NBA 球迷心目中的亚洲中锋的典范。就亚洲人中锋是怎么样？他个子很高大。 但中锋 又能够投球， 对。 但他有，因为你高大，你站在那就行了嘛。所以一般人会觉得亚洲人能够打的话就是中锋。但 point guard 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尤其他这种打法，是他很灵活，运动神经很快、很灵敏、很高速，能够穿越三四个人铲进篮圈。这种东西过去从来不觉得是亚洲人做得到，所以为什么这回很多美国的亚洲人很高兴，他们有一句口号出来叫 Asian can drive， 就能开车。但他讲那个 drive 就是能够 drive the ball， 就是把那个球开到底线穿进去， 而且身体的那灵活性，它就有什么，它是怎么 twist contour 还什么 dunk， 它几样都是全的，又能转在空中转，然后还能扣， 它还能扣篮。 你以前看那个，我那时候当年追踪这个芝加哥公牛队，因为我正好住在芝加哥，他放那个乔丹的那个慢镜头，那真是美的享受，因为他一拉长，他一个球上去以后，他有多少个动作， 没错， 怎么转，然后怎么在空中 一秒多做三个动作， 对，然后在最后到完全像一个音乐舞蹈一样， 没错。 然后那么高的人，对吧？你能身体灵活到这种，那就和我们比如说当年穆铁柱，你觉得哦，他就是因为高，你不觉得技巧，对吧？然后可是大球，他又是大球，又有这种灵活，又和比如说我们乒乓球好，为什么亚洲人老觉得我其实中学的时候乒乓球校队的，后来我一去美国上学，我就觉得就很不好意思了，我就这么还是这么高个子，怎么不打篮球打乒乓球？因为你的确看了那个网球之后，你就觉得这种小球叭一削，好像这时候很有点滑稽感，你知道吗？羽毛球。小球，因为体育上的确是讲个儿大的， 这是 那个儿大，可是你又特别的笨重，就还是不完美嘛。 现在就等于说，照你们西方的标准是吧？你玩，而且战而胜之，是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然后呢，说这个人。大陆网友也说跟着啊这个欢喜雀跃，可是实际上呢他就是个美国人， 那当然 是吗？ 对 ABC， 哎，甚至他也不是个大陆人， 对， 他是个台湾人， 对，台湾后裔， 对， 但是咱们也感觉很欲有容焉。 当然啊，因为我觉得是很多人马上就去谈一个东西，说哎呀，人家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了，你们在瞎起哄高兴什么？我就说这种话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好像现在必须一个球员他还要有，如果是华裔脸孔他还要说他是中国，我们才应该高兴，跟这个完全无关， 对， 这首先 要知道现在为他高兴的绝对不只是华裔人、嗯、是 Asian 是 韩国人日本人都高兴。 对，韩国报纸已经登了，说他四分之一血统是韩国血统，听说了吗？ 韩 说他妈呀是朝鲜族的，他小时候跟着他那个韩裔的外祖父到中国去生活的。 然后呢你再看看，比如说像亚洲甚至印度人都很高兴，因为这是整个亚洲的事，不是是亚裔人的事，跟不是中国人不中国人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撇开任何种族角度，他这个故事，我刚刚就讲美国的这个篮球制度要检讨，就是因为你制度够成熟是不会出这种故事。他这个故事是老套到你觉得连好莱坞都不应该拍，好莱坞拍都会嫌太煽情。 嗯，哎，就是一个 underdog 是吧？ 对， 上 underdog 完全是一个， 因为你要知道，尤其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样，尤其美国的文化、流行文化很流行一种角色，很喜欢 underdog， 就是黑马，瞧不起小人物，能够赢，能够成功， 是 他符合所有这些。 美国文化很崇拜这种， 这也是中国故事。就是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对， 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惊人。 其实而且中国人的哲学讲的啊，这得很多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不光是说他一向打得好，而是说那俩突然不上场了， 对， 他有了 运气啊， 运气， 有一种奇遇， 对、 啊、奇遇， 再加上他又信上帝，你知道吗？他就信这种灵感，就是我是这种 每场打完他首先祈祷， 对对对，首先祈祷。他的而且现在他美国就跟他把他比作一个是今就这一年有一个美国有一个橄榄球星，对对对 对 ，Tim Bill， 你说他们两个人都是 underdog， 都是 这种没人看得上，他们能出来，结果都出来了，而且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对， 还跟那个 Bill Bradley 比，然后就是 Bill Bradley 去了普林斯顿，他去了哈佛。工作特别勤奋，都是那种努力往上走的人。 哎，这而且呢，您看啊，能够让人成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他一定啊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 就是超乎人类常识的表现之后，大家都会。